像微笑时在那河边，十月流星走一个圆，梦着面我跳过山不远，转身我来到美丽的姐姐，好心开眼，那些最像一只鞋，想念的字是我的诗篇，我爱谁也不爱谁，我是爱情快来的间谍，我没这无罪，听懂全程焦点，让你定格在爱情盲点，我没这无罪，气氛难免对垒，爱得不知不觉，却永远无法兑现，尖叫划破漫长黑夜，向谁透露你的方位，像微笑时在那河边，深夜流星勾引个人，蒙着面我跳过山不远，转身我来到美丽的姐姐，好心开眼，那些最像一只鞋，身边的字是我的诗篇，我爱谁也不爱谁，我是爱情派来的间谍， 糗啊，赶快把手边工作告一个段落，去吃午餐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陶喆。

总是说，我们只是商量和。